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面对忧郁的蒹葭，小希无法倾吐内心的苦恼，他索性对何建国的家事不闻不问。这时他却接到了小区物业通知他家漏水的电话，小希急忙赶了回去，家里的惨状令小希痛心不已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小希家中的地板是纯木地板，已然被水浸透了。早知今日，当初就该铺石头的呀。当初是小希坚持要铺木地板的。木地板可以坐，可以躺，可以随地扔衣服，可以光着脚走。那一切是小希对家的一个梦想啊。何建国拗不过他，说那就铺复合木地板，复合木地板一样可以达到他的那些个要求啊，而且比纯木的便宜啊，而且还好打理呀。但是遭到小希的坚决抵制。人们对物质的向往，除却物质可以给人带来的肉体享受外，是不是还应该有精神上的满足呢？那种随意温馨，还有一点点奢华的感觉，复合木地板之流怎么能有呢？于是在小希的坚持下，铺了纯木，是在居然之家买的，是那里纯木地板中的中低档。饶是中低档，还是用起了他们全部装修款的三分之一。就是这样，小希也不后悔。哼，多舒服啊，不管是走在上面，坐在上面，躺在上面啊，都舒服。就在搬进新家的那天夜里，他和何建国就是在他们的纯木地板上做的爱，从来没有在这么大的地方上做过爱呢。那一夜，那一次，他们俩毫无顾忌，为所欲为，汪洋恣肆，感觉真的是好极了。但愿这场水灾不会给他带来不可逆转的致命伤害，如是，他们可真的没有勇气，主要是没有力量，重来一遍了。房子是贷款买的，每月还贷就得5000。说起来何建国年薪不低，可还了房款，加上每年必须给他们家的钱之后，就只剩下4万，这就和小希的工资差不多了。有的时候赶上小希做了本好书，年底工资加提成，那就能拿到5-6万，比他还多呢。因为是何建国还房款，日常开销就由小希支付，重大支出两个人平摊。重铺木地板又得几万呢，属重大支出，何建国肯定不干呢，小希也不会干呢，倒不是为钱，是怕诸如水灾之类的意外呀。小希算是看清楚了，只要何建国的家人来住，这种意外就不可避免。 而何建国的家人呢？就没有可能不来。回到办公室，发行部主任正在屋里等着他们呢。走的时候太急，他们俩都没有带手机。顾小西没等到主任开口，就告诉他，陈兰不同意他被包养的3年，他断定主任就是为这事儿来的。主任是没有大事不登门，眼下他的大事就是陈兰的这本书。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本畅销书，畅销书是出版社的救命书啊。小西猜得不错，发行部主任正是为此事而来。一听陈兰不同意被包养，两个眼睛瞪得就如同牛卵了。告诉他啊，同样内容，我被包养的3年征订数是7万，人比黄花5000。听到这儿，小西的眼睛也一下子睁大了，睁得比发行部主任还大。7万5000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落差呀？发行部主任进一步指出，想想看啊，7万肯定还不止，和5000，你们的年终提成差着多少啊？再做一做他的工作，哪怕是为你们自己呀。说完这句充满威胁和诱惑的话后，主任就走了，留下空间时间让顾小西他们自己去琢磨。发行部主任走以后，简家就坐在电脑前开始干活了，没事人似的，令小西不满。你是可以不把发行部主任说的事儿当事儿啊，你不用在乎那点小钱儿啊，你身后戳着个私人银行呢。退1万步说，就算他跟刘凯瑞这次真的是一拍两散，他还有车有房，有6年里刘凯瑞送给他的那些真金白银，凭何建国一个名牌大学热门专业出来的研究生，一年挣的钱才刚够买下他那宝马车的一个车轱辘啊。这个时候小西还不知道，简家已经把车和房都还给刘凯瑞了，是情人节的次日还的。当明白刘凯瑞是不会跟他结婚的时候，就还了。何建国大伯检查结果出来后，带着两个儿子回去了，肝硬化，基本没什么治，只能回家慢慢的调养。何建国他爹没跟他们一块儿回去，也是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想跟儿子多待几天，也可以理解。让他们何建国和小西没有想到的是，他这次来不仅是为大伯看病，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儿子面议。大概是他自己也觉着这件事情有些过分，大伯他们在的时候就一直没有跟儿子说，想是怕说了万一父子意见不合，让外人看了去多不好啊。老头是很重面子的。这件事就是家里要盖房，总共需要8万块钱，让何建国他们出6万。话是这样开的头，建国呀，你这说话呢也要当爹了。爹寻思着呀，再盖一处房，以后呢，你带着孩子媳妇儿回来， 也有个落脚的地儿啊。而后就说了具体要求。这次何建国可是没敢马上，哎，6万呐、啊！除去还房贷和必须每月给家里的钱，等于他一年半的剩余收入。一直以来，他就想买辆车，却是一直没买。为什么呀？没钱呢？上外面看看，现在哪有年薪12万的年轻白领没有车的？当然，这些话跟爹不能说，就像吃得不好的人无法向吃得不饱的人诉苦，是一个道理。他要说他没钱，爹准得说：没钱，你能住这么好的房子？没钱，衣柜里挂得满满当当的？没钱，你们家的冰箱、电视、钢琴不是钱呢？何建国清楚地知道他爹脑子里的逻辑，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他爹很难理解他们脑子里的逻辑。事实上，这一向就是他最大的难处啊。老二没吭声，爹呢并不急，一口一口地抽着烟等。6万块钱不是小数啊，得给他个考虑的时间。哼，但是不管咋考虑，这钱他得出。房子顶名是给全家盖的，从当爹的心里说，是为老大盖的。当初老大老二一并考上了大学，家里呢只能供一个，供了老二。谁上大学谁不上是抓阄定的，老大抓住了不上的阄，不仅没上成大学呀，为了跟全家一块儿供弟弟念书结婚，连新房都没能住上，一直带着媳妇儿跟老家儿住在老屋里，住到俩闺女都生出来了，住了快10年了。老大从来没为此说什么，越是不说，当爹的心里就越不好受，那手心手背他都是肉啊。爹，老二终于开口了，小心翼翼的，那房过2年盖中不？ 不中。 宅基地已经拿到了，当年不盖，人家就会给收回去，以后还能不能给，那就难说了。爹，我们不需要房子，我们不可能回去住。回不回去住啊，是你们的事儿。盖不盖房，是我们的事儿。你去咱村房房。啊，哪有老家不给儿子盖房的？啊？当下，这老爹就给老二下了死命令了，让他跟他媳妇儿说，今天夜里就得定下来。老二媳妇儿说了，今天夜里他回来住。何建国一直等到夜深人静，爹的呼噜声响起来，才开始跟小西说。他怕万一说了后，不是万一，是肯定，小西会跟他吵。 到时候夹在父亲和妻子中间的那个场面，他想都不敢想。何建国是这样开的头：“ 哎，跟你说个事儿吧，啊，小西，行吗？” 这时候他明显地感到小西的身体一下子就绷紧了，但是还得硬着头皮往下说呀。 我爹说呀，想给我们盖房子。 什么？盖房子？给我们？ 小西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何建国搂着他脖子的手，加了点力，告诉他是真的。小西就追问：“ 在哪儿盖呀？”“ 还能在哪儿啊？” 回答的语焉不详啊，但是小西却听得非常明白。 在你们村儿？ 太好了，就是说从此以后我们也有两处房子了，忙的时候住城里，闲的时候住农村。 那房子盖好了吧？不是说都给我们，只给我们其中的一间，跟我爸妈、我哥嫂一块儿。 何建国不忍心让顾小西再憧憬下去了。 一间也好啊，有就比没有强。哎，等到夏天，我们可以带孩子去住。哼，你们那儿不是凉快吗？让孩子呀，也接触接触农村，接触接触大自然。别长大了跟我似的，连萝卜缨子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。 不能再让他误会下去了，希望越大是打击越大呀。何建国咬了咬牙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直奔主题。 小西，盖房子需要我们出钱。 小西这才恍然大悟，才又一次痛彻体会到何为白日做梦。当得知总共需要8万块钱让他们出6万时，他生气了。跟你爸说啊，那房我们不要了。何建国沉默，意思是该说的他都说了，没用。不要也不行啊，凭什么呀？我们北京有工作有家，闲着没事儿跑你们农村盖什么房啊？吃饱了撑的，钱多的没处花了，给一大家子人盖的房子，总共8万块钱，我们就得出6万，纯粹是敲诈呀！ 你看你，他们也是好心呗，愿意老的时候跟儿女们住在一块儿。 何建国为父亲辩解，自己都觉得没有底气。哼，光他们愿意就行了，怎么着也得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吧。 哎，你刚才不是还说好呢吗？啊，说等到夏天我们可以带孩子去住。 何建国，你还讲不讲理呀？你这送的东西和买的东西能一样吗？你送我东西是好是赖我没话说，不好我扔了就是了，不领你情就是了。你要让我买东西，对不起，就得由着我挑挑拣拣，由着我的意愿呢。 哎，小西小西小西啊，你看为我上大学吧，他们花了不少的钱，从我上大学离开家以后，那家里头一直是我哥我嫂子 照顾呢，你说是吧？ 这些话顾小西听了不下一万遍了。 是啊是啊，当年投入了，现在就得产出了。 好吧，既然是算账，那就好好算清楚。 何建国，你给我听着啊，你上大学的钱现在早就超额还给他们了，从你刚开始工作，月月给他们钱，还给他们买东西，查查看你们家哪个带电字的东西不是我们买的，电话都是我们给装的。 何建国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听着他数落。 小西狠狠地说，平时就知道吹，挣一块钱恨不能说成是挣十块，痛快是不是？脸上有光是不是？就你这个儿子能给爹妈长脸是不是？你以为吹牛不上税就可以随便吹是不是啊，先生？ 现在明白了吧？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不需要代价的，吹牛也同样啊。 去，跟你爹说，说实话，说你挣的并不多，很有限，说你也需要钱，你也很困难。你现在还欠着银行的几十万贷款没有还呢。 何建国只是不动。 小西的心里是一阵的悲哀呀。显然，他是治不上何建国了。这一切，最终还是得自己出面收拾啊。 钱的事，何建国答应由他去和他爹谈，但直到临行前，何建国都无法张口。建国爹走的时候，小西从单位赶来送行，只有何建国明白小西来的目的。一场战争在所难免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看完病后，建国爹又提出要求，家里要盖房，建国夫妻要出60000块钱。何建国不得不再次小心翼翼地面对小西。不出所料，自认已对建国家做到仁至义尽的小西闻讯后，怒气如火山一样喷发了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小西起身下床，何建国以为他要上厕所或者是喝水什么的，就没在意，直到看到他往身上套衣服的时候，才一下子反应过来他要干什么，慌的从床上跳起来去拦他。小西就使劲地推他， 你不跟他说，我去跟他说，我宁可当恶人也不做穷人。 小西小西小西，你小心肚子里的孩子。 何建国紧紧地抱住小西，这下小西一下子就不动了。片刻之后，小西就流泪了。何建国的心头不由得一阵悸痛，下巴轻轻地放在妻子蓬乱的头发上，声音低低地说， 我跟我爹啊，我跟我爹谈啊，小西别着急别着急啊，别着急。 小西扬起满面泪水的脸，食指在丈夫明显憔悴了的脸上轻轻地划过，流着眼泪喃喃地说， 建国，你现在是个还没长成的萝卜呀，他们这么急着吃你的缨子，萝卜可就没有了。 次日的下午，小西约着陈兰老师去了位于京西万柳的大曲舍。大曲舍是一家高档的茶社，进门就是一条小溪，溪的两旁是两排茶室，有的有门，有的没门。无门的茶室前垂挂着水晶样的珠帘，影影绰绰，来这里的人想取安静，可选有门的茶室，门一关自成一统。想取情调呢，可以选无门的茶室，透过珠帘看小溪，很有一种美人娟娟隔秋水的意境。从前小溪曾跟着简家和刘凯瑞来过，一来就喜欢上了，暗想以后有事儿的时候，有必要的时候也带人到这儿来。当下就暗暗注意观察，当然观察的主要是消费水准，不观察不知道，一观察是吓一跳。他们三个人一个小时500块钱，他也就打消了再来这儿的念头，确切的说是打消了他自己掏腰包来这里的念头。但是他决定自掏腰包请陈兰老师来这儿，他得跟陈老师推心置腹，好好谈谈关于我被包养的3年和人比黄花， 谈谈七万和五千的落差。陈老师是一个独立富裕的女人，是作家，对生活品质有着相当高的要求。谈事儿不把陈老师约到这种档次的地方，就不能显示出对他的尊重和诚意。固然是要花些钱的，但正如这家茶社的名字，大取舍，要想大取就得大舍。小希今天花出500，明天呢才有可能收获5000、5万。好比是农民种地，舍不得种子，哪儿来的果实啊？顾小希现在太的需要钱了。昨天晚上何建国答应他，何建国跟他爹谈，但是能不能谈得通呢？要是谈不通怎么办呢？难道小希就为了6万块钱跟何建国离婚吗？不离婚怎么过下去呢？固然他们是 AA 制，但是夫妻间的 AA 制哪里能分得那么清呢？一连串的问题。别看问题多，核心就是一个字，钱。不，两个字，没钱。如果有钱，那些问题还算问题吗？可何建国又总想让家里的人满意，怎么办呢？只好打肿脸充胖子。当然，如果他只打自己的脸倒也罢了，可有的时候，不，应该说是大多数的时候，他还要把小希的脸也给打肿了，才能把这门面勉强的给撑起来。如果说结婚前小希还能算得上是一个单身中产，所有收入全归自己，爸妈是一分钱不要，手头挺宽裕的。结婚以后呢，却成了穷人。他的钱不再是他自己的，他的生活也不再是他自己的。单身的时候是一个人生活，结了婚后却要和一群人生活。现在呢，马上又要有孩子了，想想将来的日子啊，就不寒而栗。昨天晚上他哭了很久才睡，早晨何建国再次承诺一定跟他爹谈。一夜之间，何建国似乎又老了好几岁，令小希不忍再逼他。上班的路上，小希下了决心，今天跟陈兰谈，而且一定要谈通。他订了一间无门茶室，想陈兰会喜欢情调，透过闪烁珠帘看着外面的溪水，小希把自己的所有苦衷都跟陈兰说了。对陈兰这种人得用苦肉计。何建国家，他肚子里的孩子。陈兰听了以后沉默良久，而后长叹：哎，行吧，就叫我被包养的3年吧。谢陈老师。刹那间，小希的眼睛都湿了。这简直就像是一个美丽的良家妇女生生的给糟蹋了。陈老师，等这书卖到100万的时候，你就会想，良家妇女算什么呀？这世上什么都能交换，只要价格合适。明白。要钱就不能要脸，要脸就不能要钱。不过呀，书名改了，作者的名也得改。这本书啊， 不能用我的名字。 陈老师， 这是我最后的底线。 那我再跟发行商量一下。 没商量。水晶样的珠帘外面，溪流潺潺。建国爹要走了，何建国给爹收拾了两大提包的东西，大部分是一些旧衣服，其中大部分是小溪从他妈妈家拿回来的。他家的旧衣服早给老家人拿得差不多了，那些衣服说是旧衣服，都不能算旧，有的不过才下过一两次水，但是不给怎么办呢？买新的或让爹空手回去都行不通。地上还有一箱子的雪碧，也是小溪从他家里拿来的，是他妈妈医院里春节分的。那家人从来不喝这类糖水饮料，经常是领回来就放在那儿，放过期了就扔。有一次小溪跟他妈说没人喝就送人吧，他妈回说这种东西怎么好送人，不好送人却好送给建国他爹。爹，这雪碧还带吗？何建国问他爹，心里多么希望爹说不带了，那么他就可以把它扔掉，痛快而潇洒地扔了，当着顾小溪的面儿。 带呀，为啥不带呀？带回去给大家伙分分。 齁沉的。 沉啥？咱别的没有，那有的是力气啊。给我找一个啊结实点的绳儿，那捆上几道那就中。 何建国找绳子捆雪碧，心里头酸楚啊。什么叫人穷志短呢？这不就是吗？那6万块钱的事儿，到此刻还没有最后的定夺。他跟父亲说的是，得跟媳妇儿谈谈。跟小溪说的是呢，得跟他爹谈，两头糊弄。他们俩给他的最后期限都是，建国爹走前，得把这事儿定下。何建国定不下，只有想法子不让这俩人在最后一刻碰面，碰面必要谈及此事，一谈必得摊牌。他怕摊牌，只得又两头糊弄，跟小溪说他爹走的时候不用他送了，他一个人去就行，跟爹说呢小溪工作忙不能回来送他了。可是顾小溪却来了，专程从单位赶了回来，理由是冠冕堂皇，爹要走他不能不回来送送。建国爹一看儿媳妇特地赶回来送行，也是喜笑颜开呀。可是啊，令何建国心情沉重。他知道小溪为什么要专程赶回来，也知道他爹见到小溪后的高兴不仅仅是为了他来送行。他们两个人的心里头都不踏实，都想在最后一刻当面锣对面鼓的把6万块钱的事情落到实处。他们打车去的北京站，是小溪的建议，说钱他出。一路上何建国心惊肉跳，竖着耳朵听他们爷俩说话，像等待火情命令的救火队员。一路无战事，出租车在北京站路的对面停下了，剩下一段不近的路需要步行，其中包括一个过街天桥。过天桥的时候，何建国因为东西太重，加上上桥，他把两个大提包一箱子雪碧全都招呼到了自己的身上，累得是呼呼的直喘。搁早年间，这点东西这点路对他根本不算是事儿。 现在不行了，心都快从胸腔里蹦出来了，白领坐得太久了。他爹心疼他，说放下东西歇会儿吧，啊。他想也没想，就同意了。要是他知道后果，累死也不会歇着一会儿。就是在这一会儿的功夫，老婆和父亲交上了锋，正面交锋。顾小西心里头对何建国的糊弄政策明镜似的，知夫莫若妻呀，否则他不会撂下手头的工作从单位赶回来为公公送行，他没那么贤惠。他来为的就是要在最后一刻跟他爹面对面的把6万块钱的事情敲定。路上没说，是因为车上有司机，他不想当着外人说这种丢脸的事，哪怕是陌生人。可他的心里却一直在琢磨，在酝酿，从哪说起，怎么开头。最后呢，决定实话实说。一下出租车，他就开始找机会说了，一直没有机会。建国的爹为减轻儿子负担，一直用一只手向上拖着那个雪碧的箱子，两个人像连体婴儿似的粘在一起，让他是无法插嘴。再加上身边呼呼而过的汽车的嘈杂，也不是谈话的气氛。后来就上了过街天桥，上桥后他爹说歇一会儿，嗯，小西便觉得这机会来了，静待何建国把肩上的东西放下，建国爹在雪碧箱子上坐下，摸出烟卷儿，点火，他呢就来到了建国爹的面前，站住了，叫了一声爸。何建国一听这声叫，就知道大事不好了，那是一声深思熟虑之后的叫，一声郑重其事的叫，一声下了决心的叫。情急之下，何建国一把拉住了小西的手，用手语恳求不要说。小西呢甩开了这只手，直视着建国爹的眼睛，爸，谢谢您想着给我们盖房，但是我们用不着，盖了也是浪费，我们不要。建国爹不想直接跟儿媳对话，转过来看儿子，那目光有着千钧之力，压得何建国不得不铤而走险。什么话呀，老家给盖房哪有不要的理儿啊。建国爹就松了口气呀，满意的使劲儿的点头。可惜小西根本不看他，只轻蔑的看了何建国一眼，扭头就走。要说的话已经说了，没必要再跟他们纠缠下去。何建国呢却追小西，他爹在身后紧着嘱咐，好好教育教育他，那媳妇儿不教育不成，由着性子惯也不行，惯长了惯出毛病来，他能给你上房揭瓦。何建国答应着飞奔而去。在天桥的尽头，何建国追上了小西，这个距离在他爹的视线之内，听力之外，是何建国可以放心的对小西畅所欲言。小西，对不起，这次就算了啊，就算你给我个面子，嗯，给我个面子，还不行吗？我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，领着一堆人来找我妈看病，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有，我妈二话不说，那么忙那么累，带着他们跑上跑下，嗯，说要住在咱们家里，我立刻腾地儿。何建国连声说，知道知道知道， 啊，知道。 那你还想让我怎么着啊？ 那房就要了吧。 钱呢？ 何建国不说话了。 在火车站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何建国竟然打了小西。悲愤欲绝的小西决意要和何建国离婚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